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轰动世界的报纸，一次美国情报史上最大的泄密，一场全球瞩目的大潜逃。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为何敢于挑战史上最强大的组织？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决心揭秘，却遭忽视。卫报记者是如何捅开了惊世绝密？流亡开幕，绝命逃亡，现实版的谍战片中，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重重危机？家人团聚，自救落幕，定居俄罗斯之后，到底什么才是斯诺登最真实的？档案栏目为您讲述监听门泄密者斯诺登的炼狱之旅。 2013年4月4日晚，北卡罗莱纳州伊丽莎白市一栋装修略显陈旧的住宅内，屋子的主人老斯诺登夫妇正在厨房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饭。老斯诺登还不知道将要来访的人已经在门口徘徊许久，但依旧没有下定决心走进屋来。这个人正是他的儿子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斯诺登最终还是敲开了父亲家的门，儿子回来探望让老斯诺登和继母都非常的开心。他们丝毫都没有发现儿子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更不知道他的心里埋藏着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那一天只有斯诺登知道这是告别，他准备将一个惊天的秘密披露给公众。在情报系统工作多年的斯诺登知道，为了保护家人，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家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害怕见到父亲会让自己犹豫。这时斯诺登已经做好了将自己获取的机密披露出去的准备，并完成了对所有准备要披露的文件的拷贝工作。在晚餐结束时，斯诺登像过去一样和父亲拥抱，只是抱的时间更长一些。他说，我爱你，爸爸。老斯诺登也说，我也爱你，爱德华。此后不久，斯诺登带着自己的美国护照乘飞机飞向了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香港。 2013年6月5日，卫报的头条新闻披露用户的通话记录被美国政府监听。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之名对公众的电话、电邮、短信等信息进行监控，监控范围波及世界各地，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通话内容都被呈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办公桌上。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互联网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上可以成为达到美国政治目的、塑造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有效工具。当代的新媒体已经贯穿了一个危机事件的酝酿、爆发、升级到转折的全过程，成为发展的催化剂及反对派力量的放大器。为了获取大量情报，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棱镜、腥风、武志远等一系列计划，让公众隐私无所遁形，监控涉及范围之广泛，令人吃惊。其中，大到国家领导人、科研机构，小到公民每天都在使用的网络服务，泄密和监听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这些曾被西方国家吹嘘为保证个人自由、民主的力量，所有技术手段都被改造成了实施监控的机器，世界舆论界一片哗然。 这项代号为棱镜的高度机密行动此前从未对外公开，保护公民隐私组织予以强烈谴责，表示不管奥巴马政府如何以反恐之名进行申辩，不管多少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支持监视民众，这些项目都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次日，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泄密案的主角，年仅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在香港亮明身份。采访中，他不仅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也揭露了美国监听计划的神秘内容。 My name's Ed Snowden. I'm 29 years old. I work for Booz Allen Hamilton as an infrastructure analyst for NSA in Hawaii.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he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 actually functions. Does it target the actions of Americans? NSA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 general is focused on getting intelligence wherever it can, by any means possible, that it believes on the grounds of sort of a self-certification that they ser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riginally, we saw that focus very narrowly tailored as foreign intelligence gathered overseas. Now, increasingly, we see that it's happening domestically. Any analyst at any time can target anyone, any selector anywhere. Not all analysts have the ability to target everything. But I, sitting at my desk, certainly have the authorities to wiretap anyone, from you or your accountant to a federal judge to even the president if I had a personal email. 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他，书生气十足，却敢于背叛最强势的美国情报机构。他外表斯文和善，却不愿做沉默的大多数。他拥有待遇优厚的工作，却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曝光惊天丑闻。至此，斯诺登名噪天下。 爱德华·斯诺登称得上是历史上最非凡的揭露者之一。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将这么大批的绝密文件从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搞到手并公之于众。迄今为止，哪怕最新潮的电脑黑客都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将上万份的文件和上千万字的信息偷出来，并存放在有三重防护措施的文件柜和保险柜里呢？ 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从未发生过如此重大的泄密事件。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米德堡军营的国家安全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又称国家保密局。这个美国最大的情报搜集机构可是个密不透风的地方。国家安全局的职能本身就是个秘密，这里从没走漏过消息。正如华盛顿官场的俏皮话所称， NSA 嘛，那不就是如此机构的简称吗？因为斯诺登，华盛顿邮报和卫报共同获得2014年度普利策新闻奖中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务奖。因为斯诺登，当时 NSA 局长基斯亚历山大离职。因为斯诺登，奥巴马表示将改革监听计划，而帮助斯诺登将这一切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两位出色勇敢的媒体人。 2012年12月1日，卫报驻巴西分社的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收到了一封邮件。我是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没有名字，没有职务，也没有细节。就这样，格林沃尔德开始了与这位神秘线人的通信。 格伦·格林沃尔德曾是宪法律师、沙龙杂志记者，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担任卫报的专栏作家。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中，格林沃尔德成为阿桑奇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媒体上撰写了大量评论和多人论战。由于他的观点符合斯诺登，加上他既是知名记者又是一位宪法律师，于是他成为了斯诺登的不二之选。 斯诺登发给格林沃尔德的电子邮件中一开始写道，在我看来，民众的通信安全非常重要。邮件中也劝说格林沃尔德通过 PGP 的加密方式联系，以便斯诺登可以传递给格林沃尔德一些他感兴趣的材料。 TGP 加密方式是1991年发明的，这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更好的保护隐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工具，可以让电子邮件等网上通信方式免于监控和黑客的侵扰。但 PGP 加密方式的密码极为冗长，而且随机性很高，即使最先进的破解软件也要多年时间才能破解。 格林沃尔德当时对政府监控项目非常感兴趣，但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作为知名报道记者，每天邮箱里都会出现各种爆料，他实在不愿为没有什么实质信息的线索花时间学习如何使用这套软件。 于是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发现双方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除非格林沃尔德安装加密软件，否则斯诺登就不肯告诉格林沃尔德爆料的任何具体内容，甚至不肯透露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但是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吸引，格林沃尔德对安装加密软件这件事也始终拖拖拉拉。 就这样，格林沃尔德险些与美国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泄密事件失之交臂。没有让此事失之交臂的关键人物正是劳拉·波伊特拉斯，格林沃尔德对他非常的崇拜。 劳拉是美国一名纪录片制作人，还是一位出了名让美国军方感到棘手的人物。他常年冒着极大风险拍摄一部又一部纪录片，他没有团队，没有新闻机构的支持，靠的只是微薄的资金投入、一部摄像机以及他的决心。 正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人，一直在扮演着红娘的角色。斯诺登已经将一些机密文件展现给了劳拉，于是劳拉就促使格林沃尔德要关注这位幽灵般的人。看过资料，格林沃尔德认为斯诺登手中一定有重要的信息，只不过他不知道斯诺登早就联系过他，只是两个人因为加密的方式问题僵持到现在。当劳拉说爆料人要当面见他们的时候，格林沃尔德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和劳拉决定立即动身。当他们的航班降落在香港机场后，现实版的谍战片就在他们的生命中上演了。 第二天早晨，格林沃尔德和劳拉乘坐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两人在出租车里几乎没怎么交流。出租车把格林沃尔德他们送到了九龙区的美丽华酒店的入口处，劳拉告诉格林沃尔德他们要到三楼，而且要在指定房间附近问一下遇到的第一个服务员是否有餐厅可以用餐。这对斯诺登来说是个信号，因为他会在附近监听，确保没人跟踪他们。但看到一只绿色塑料鳄鱼时，对应的便是指定的房间。 他们换乘了好几部电梯，穿过了几座内部的连廊，一遍又一遍地问路。感觉快到见面地点时，格林沃尔德看到了一位酒店服务员，他不太自然地问了那个作为暗号的问题。转过一个拐角，他们终于找到了门口放着塑料鳄鱼的房间。按照斯诺登的要求，格林沃尔德他们要坐在这个房间中部的沙发上。这时他们只能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五分钟，格林沃尔德觉得这五分钟有五天一样漫长。没有人来，于是在劳拉的提醒下，他们俩起身离开，到旁边的另一个房间里等了15分钟。原来有两个不同的见面时间，上午10点和10点20。如果在第一时间段2分钟内斯诺登仍未出现，他们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去别的地方，然后第二时间段再回来， 到时候斯诺登会到这儿来找他们，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位呢？格林沃尔德这时问老拉，可两个人对斯诺登几乎是一无所知，不管是年龄、种族、体貌特征还是其他方面。这时劳拉突然想起来，哦，他手里会拿着魔方。10:20，他们又返回了指定的房间，坐在沙发上继续等待。2分钟后，有人走进了房间。格林沃尔德首先注意到的正是他手上正摆弄着的魔方。这个极富谍战氛围的初次见面，在格林沃尔德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让他更加诧异的是看清楚斯诺登的那一刻。当时斯诺登29岁，但看起来最多25-26的样子，戴着一副有些呆板的黑框眼镜。他的外貌轮廓分明，身材消瘦，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一个成天泡在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的书呆子。 当时格林沃尔德感到简直有些难以捉摸，先前他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斯诺登年龄可能要50-60岁的样子，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声称要提供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惊世大爆料，这实在令格林沃尔德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接触到如此多高级别机密文件呢？ 与想象中巨大的差距让格林沃尔德的大脑飞快地运转了起来。这会是个骗局吗？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乘机赴港是在浪费时间吗？格林沃尔德回头看了看劳拉，看得出劳拉和自己一样的惊讶和疑惑，但为了找出真相，他们依旧跟着这个大男孩走了。 尽管这家叫做美丽华的酒店有着齐全的安保设备，但斯诺登依旧小心翼翼，他很少走出房间，他总是担心自己会被别人窥探。为了防止被人窃听，他将自己房间的门缝用枕头堵住了。就连在上网之前，斯诺登也总会先用一个红色的大罩子将自己的头和笔记本电脑都罩上，然后才能够安心输入自己的密码，因为他担心房间里被人安置了摄像头，拍摄到他输过的密码，从而窃取他电脑中的高度机密的信息。 怀着深深的疑问，格林沃尔德开始对斯诺登进行了采访，劳拉全程记录下来并制作了纪录片。在采访中，劳拉和格林沃尔德越来越了解这个大男孩了。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生于1983年6月21日，朋友们都叫他爱德。这个智商测试超过140的聪明男孩在学业分数上却低于常人。1999年，斯诺登在16岁的时候提前终止了自己的高中学业，但这个男孩却有一项特长，那就是计算机。 他曾两次进入社区学院进修计算机。邻居们回忆，透过敞开的窗户，他们时常可以看见斯诺登在电脑前忙碌着。正是他在 IT 方面的特长，为他开启了为政府工作的大门。 斯诺登从政府一名保安起步，一步步进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展工作。进入国家安全局后，斯诺登成为一名系统管理员，负责提供国防、情报等方面的管理以及信息咨询服务。而这份工作也使得他有机会在不需要口令的前提下随意访问高度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服务器，他甚至可以访问美国情报部门的服务器。但在政府事业上正平步青云的斯诺登，为何要突然揭秘爆料自毁前程呢？ When you're in positions of privileged access, like a systems administrator for these sort of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gencies, you're exposed to a lot more information on a broader scale than the average employee. And because of that, you see things that may be disturbing. This is the normal state of business. People tend not to take them very seriously and, you know, move on from them. But over time, that awareness of wrongdoing sort of builds up, and you feel compelled to talk about it. And the more you talk about it, the more you're ignored, the more you're told it's not a problem. Until eventually you realize that these things need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public, not by somebody who's simply hired by the government. 斯诺登可以监控到任何他想监控的人，但他的内心却遭受着巨大的折磨。斯诺登是一个崇尚自由、尊重他人和自己隐私的人，在他的私人电脑笔记本上贴有支持互联网自由组织的标签。坐在那里监控别人，也让他想到了自己和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被监控之下。日积月累，斯诺登的内心反复地受到折磨，但当时无人能够想到，这个外表低调内敛甚至略有些羞涩的大男孩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行动派。这种性格与他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斯诺登的父亲朗尼·斯诺登曾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军官，作为一名军人，老斯诺登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斯诺登从小就希望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人，童年的斯诺登就参加过童子军，高中退学后他曾毅然报名参军，准备参加伊拉克战争。但军营生活并不适合斯诺登，虽然他的身体素质很好，却不是块当兵的料，他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军旅生活，在步兵训练中摔断了双腿，最后他只能从军队中退役。 进入情报系统工作后，看到如此大规模的监视普通民众，斯诺登认为这个国家的道德在被摧毁，这也是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下，他决定站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组织对面，甚至不惜背负叛国者的骂名，也要向世界揭露出监控的实情。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静音乐第27代的五位传承人都会穿上僧袍，戴上僧帽，手持各自的乐器，在智化寺正殿内演奏小花言等自古流传的曲牌。这一代传人中的领军人物是主奏乐器管子的乐师胡庆学。 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记谱方式叫公车谱，公车谱呢，它由上车、公凡、六五一等这十个汉字来记写曲谱。过去的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庞大的，它由双声、双管子、两个笛子、两架云锣、一面鼓和几件法器来构成的。啊， 是。1991年，17岁的胡庆学跟五位同乡一起，从河北固安的民乐之乡屈家营村来到了智化寺。自有京音乐这门艺术以来，他们是第一代从社会上招收的俗家弟子，此前历代传人都是出家的僧人。智化寺内现存最早的音乐公车谱，就是康熙33年由寺内一僧抄写的。而这门以器乐为主的技艺，却要从唱谱的基本功开始练习。 他这个公车谱只记录着这个乐曲的一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其中好多内在的这个都是精髓部分，全部由这个阿口来构成的。它中间就是每个谱字和每个谱字之间，全有用那个嗯啊呀拿呀这些字来填充，就把这个谱熟念熟背之后，你运用到了乐器当中，才能这是